朝鲜各道市郡人民委员会委员长等政权经济机关干部7月1号参观了朝鲜人民军第122号苗圃。之前他们还参观了平安北道龟城市南山畜产专业合作农场。